一场，剧情会不会太夸张？双人床我也睡得有点烦，翻个身翻出了旧账，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。当初最完美的典范，有时感觉不过是种假象，不由倔强，已经不再爱他，已经不再爱他。冰冷的秋天凌晨两点半，望着天星光多辉煌，你自己也许找到了答案，或是我一个人在想，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。当初最完美的典范，有些感觉永远不能伪装，是我逞强说我不再爱他，化妆的还是没真实感，越过去越难，现在一个温柔再难，又是泛滥也很短暂，还记得他对爱的疯狂，单纯的浪漫，如果一切都能时间冲淡，剧情会不会太夸张？双人床我也睡得有点烦，翻着身翻出了旧账，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。当初最完美的典范，有些感觉不过是种假象，不要倔强，已经不再爱他，抱着的还是没真实感，留不住温暖，